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这个中秋假期期间呢，我们正常直播哈，所以今天呢，您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来聊天。 没错， 这个假期过得怎么样呢？ 我们过成了一个劳动节，反正是。你比如说今天和明天呢，我们大城小事直播都是正常的。 对对对。 然后呢，我们还在最近赶制一下十一期间的节目，也在完成一些台里交办的其他工作。总之最近过得是非常充实。 非常充实啊！当然了，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这两天可能最郁闷的是因为下雨。从昨天早上起来，上午开始，北京就开始飘小雨。 当然你也不能说下雨就让人郁闷，是不是？ 啊，那当然了。 有一些朋友人家还挺喜欢小雨天的。 哎呦呵，谁呀？ 不知道啊，反正咱们俩都属于相对来说喜欢晴天多一点， 一般般，对，晴天多一些。 是啊， 是，但是现在透过我们的直播间往外看，因为我们现在直播间只能看到西边哈，就那些玻璃幕墙反光的，看到东边玻璃幕墙反光的，已经看到有一些地方出阳光，蓝天白云， 反正有点亮了， 挺好哈。据说呢，从19号凌晨开始，雨水淅淅沥沥，下出了南方绵绵细雨的感觉。人家说我们是在江南，截止到今天早上起来8点，降雨已经持续了28个小时，全市平均降雨量累计达到了大雨的级别。当然了，目前据说大风依然可能要来，体感比较凉，外出的时候希望您注意防风避雨，添加衣服。 还别说哈，因为昨天一天下雨嘛，我就没出门，今天早上一出门真的是觉得比前两天又凉了不少，所以我上半身穿的还挺多的，里面穿了一个针织线衣，外面又套了一西装，脚上又蹬上了我的大靴子，所以呢就是一头一脚算是入秋了 啊。但是裙子好像 暂时还停留在夏天呢。 今天我们导播大哥一看到美哲说呵， 那叫什么什么美丽抵抗严寒是吧， 美丽动人呐，特别动人， 那么夸张 是吧，到底夸张不夸张。这样咱今天我们在聊天室里边哈，您可以找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到时候我把美哲那个穿着哈情况发张照片发到里边，您可以去看看评论一下哈，到底这适不适合这样的一个季节。 不管大家怎么评论，我都有应对之策，就一句春捂秋冻。 哦，秋天要动啊， 就是适当的是吧，晚入秋一点。 哎，这倒也行吧。不过今天哈，这个各种各样老话，因为马上要到中秋节哈，像北京原来有很多老词儿老话，比如说8月15云遮月，正月15雪打灯，这个 民间谚语，这都算是 不知道明天到底是一什么情况， 哎， 可以去感受一下哈。当然今天这个假期确实有很多大事儿，像今天对于北京来说，北京的环球度假区，可能您听新闻也知道了哈，今天是举行了盛大的开园仪式。昨天其实北京环球这个度假区呢，迎来了试运营阶段的最后一天。 据我了解，我们的新闻广播记者张博也是在试运营阶段最后一天又去环球影城采访了。想必今天也是和大家连 线， 带来了最新的一些情况。 对对对，虽然下着雨吧，但是游客们依然兴致勃勃，很多游客购买了园区里边售卖的雨衣。多数都是家庭出游是吧，很少一人去吧。 也有， 也有是吗？但是呢，穿上雨衣之后呢，很多的人都觉得特别好。你比如说，一位售卖亭的工作人员向游客展示着身上的雨衣， 什么样啊？ 上边有环球影城的经典图案，地球， 就 那个，就 那大地球 ，Universal， 是 吧？是 的， 那个地球的 logo 哈。然后说雨衣呢还可以反复使用，今天卖特别好，当然了也不便宜啊，反正他那儿都是一个都不太便宜哈， 毕竟是景区嘛。 一件哈，大人的60，小孩的50。 啊， 今天早上起来6点，伴随着激昂的音乐声，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标志性的地球雕塑就开始跟那儿转动了。各商铺被灯光点亮，天刚亮，刚刚亮，天气呢有些阴雨连绵， 一些所谓早鸟族，就是早早的买了票的那些游客、 嗯、 而且据说今天买票也不太容易是吧， 现在大家要买票买这个月或者下个月的可能比较困难一些吧、 啊、我就说买今天的票也不太容易， 应该是非常 不容 易 是吧， 因为今天毕竟是盛大开元日、 哎 嗯、 所以呢今天有好多的早鸟族的游客已经来到了城市大道游览拍照，几十名工作人员开始设置疏导的这个围栏，保障游客能够安全有序入园。园区里边呢，工作人员已经为开园仪式做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上午九点，盛大的开园仪式在辉煌剧院如期举行。 这应该是人家环球影城里面自己的剧院、 哎、 是吧？ 反正里边还唱了主题曲 啊， 还有一场视听盛宴。那么，北京国际度假区有限公司主题公园和度假区管理分公司的总裁兼总经理哈，人家就说非常荣幸的看到这个项目今天取得这样的成就，看到当年宏大的目标和愿景终于变成了事实。 嗯， 而且今天我还看好多网友哈对比了一下环球度假区当年的一个就是那种卫星拍的那个图片。 哦， 当年那一片可能就是因为通州那片可能原来都是地呀、啊，或者反正比较没有什么建筑， 原生态的、 哎。现在基本上建的，哎呀，一看那卫星照片特别的与众不同。 因为它除了建一个环球度假区，周边的商业也会有一个带动作用嘛。 哎、所以说，北京环球度假区的落成满足了不断增长的中等收入群体和游客的需求，并且伴随着他们可支配的时间和消费的增加，其实为他们带来了更多的文旅体验的机会。 是， 哎，那么在中国旅游研究院的院长戴斌看来，北京环球度假区的盛大开园对于文化和旅游业的复工复产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式开园以后呢，根据同类型的度假区的历史数据，门票和二次消费通常是1:0.6左右。 什么意思呢？ 比如你花一个人的门票进去之后，你大概花这 一块钱和六毛钱 是吧，就是十个人买了门票进去之后，大概有六个多人会买一些二次消费， 就我在园区里买点周边、 哎、 吃个饭 什 么 的。是，基本上你看像你买了两根魔法棒， 嗯，之前在别的环球度假区、嗯、 对对对，那你就算是人家买一根都够了， 我就算是有二次消费的人。 你不光有二次消费， 即将迎来三次消费啊、 特别特别棒。然后据说呢，按照园区年均营业额100亿元，相当于这个2020年北京 GDP 的0.28%哈，这对于北京旅游收入产生的这个带动作用还是非常强的。人家也说了，说北京环球度假区的就业带动作用也是非常了不起的，周边可能还会有一些商铺，还有一些工作人员， 嗯， 真挺好哈。反正盛大开园了，这对于我们个人来说，人家专业领域，就像包括你们财经节目主持人可能分析的都是什么钱呢、啊？花多少钱挣多少钱啊，都是这些。 大家可以听一听上周三我们的财富新动力 是 吧，专门请了这个赖阳老师和大家分析一下环球度假区正式开园之后、 哦、 会对咱们通州北京乃至整个京津冀区域带来什么样的产业带动作用、 哎、 比如说对文旅业的带动、 嗯、 可能是我们能直接看得到的比较直接的一些影响、 嗯、 但是像刚才李凯老师提到的这些吸纳就业 是 包括人员的流动、 嗯、 比如我住西头可能因为环球永城，我要去通州转一转、 嗯， 它其实也是一个人的盘活的过程， 哎就是、 都是非常好啊。 当然了，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我更觉得是一个千年的这样北京这样的一个城市哈、 嗯， 带来了一些 古都， 千年古都带来了一些新的变化、 新的风貌， 是吧？挺好的一件事情。 嗯、 当然了，很多人也问了一些特别扎心的问题。 哎呀，我看到了。 嗯，红果问小美：“你去环球影城了吗？” 是这样的、哦。 黎黎原上草说：“大概去不了，还得做节目呢。” 我订了3回票了，前两次都是因为工作遗憾的退票。我就看看我第三次订了10月中旬的一天、 嗯， 我就看看我这次能不能去得成。 哎、你风轻云淡一说吧，印象不深、 哎、 是这样。我向大家重新描述一下。美哲第一次凌晨0点之后啊，夜里边熬着跟那儿订了一张门票、 嗯、 因为据说 熬到1点钟， 因为那天据说要抢，所以你想他年轻他体力好他不睡觉据说哈、啊。 您终于承认了、 啊、是是是，然后抢了一张门票特别开心，第二天跟我说呦呵就顾开心了，忘了那天跟工作冲突了， 嗯， 有一活儿就必须得在现场，所以他就把那票退了、 哎、 退了之后又换了一天，换到了9月底，特别开心，持续了好几天，突然之间又来一工作说就得那天就是他买票那天去， 没办法退票吧， 我29号那天可能还会有工作哈、 嗯、 所以这又得退了票了， 没事没关系 啊，好饭不怕晚，我就看看10月份能不能金秋十月吧、 哎、 带着非常好的心情， 是是是， 去玩一玩、 嗯、 看一看买一买、 哎、 到时候我可以帮你代购、 没关系，我 加点价就行， 反正对于你来说这个买票看来真是一喜欢，叫什么千锤万击还坚韧是吧， 反正就经历了这么多次打击之后还要再去，然后呢 意志非常坚定。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啊，今天是中秋假期，我们也是在假期期间呢和大家一起来聊天。眼瞅着明天就是8月15，八月节，我们北京人一般不说8月15中秋节这么长，八月节、月饼节啊、团圆节、中秋节， 有很多种叫法， 也有很多种叫法。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想和大家一起来聊聊您这个全家吃饭团圆饭，不管是吃了还是没吃，有些人因为工作，你比如说明天咱们俩人都上班哈， 咱们就暂时在食堂团圆一下。 对对，所以就有可能还有很多人比咱俩还辛苦，所以可能今天或昨天已经吃了团圆饭了。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团圆饭您今年跟谁吃，打算吃什么， 都可以来和我们聊聊。 哎，这也是放节期放假期间过节期间和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 你要说这值班，人家宋彦军还真是，就说呢，今年中秋我只能在食堂吃饭，和同事一块儿嘛。 哎， 中秋节在机关值班非常辛苦啊，也是给您点个赞，坚守岗位，和我们俩人一样。 哎，所以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团圆饭跟谁吃，吃什么，您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咱们还是跟大家说说中秋节的习俗哈。 哎， 其实前两天我们也提到了兔爷，这兔爷要说特别威风，穿上金盔甲，背插五彩旗，一笔一画沾上颜料，照着手机里面的传统兔爷的形象去仔细临摹。 慢慢说，慢慢说，照着哪里的形象？慢慢， 手机里的兔爷的形象。 现在都这样了是吧？不是过去， 利用一下科技设备去看一看这兔爷到底长什么样子呢？要说啊，这兔爷的两只耳朵还不是完全一个色儿 啊？ 你看，一只耳朵涂成柔嫩的桃粉色，像桃一样。另一只耳朵呢是亮丽的玫瑰粉。像玫瑰的颜色哈，这衣服上呢，在别出心裁的画上一颗星。在中秋节假期呀，首都博物馆就举办了一场中秋拜月画兔爷的活动，也邀请了很多小观众为兔爷穿上新衣。 哎， 因为小观众大家可以自己动手，去鼓励小朋友们发挥一下自己的创意，在动手当中学习和感受中秋节里的传统民俗。刚才也提到了8月15中秋节，家家户户吃月饼请兔爷。已经有400年历史的老北京兔爷呀，也是咱老北京中秋节的民俗标志之一。一大早呢，首博就专门为青少年打造了一个学习中心，在这个独城月空间里，有很多家长朋友就带着孩子等着这次活动的开始。咱们来跟大家描述描述啊，到了上午10点钟，小观众们围坐在长桌前，因为大家知道这个现在防疫需要， 是是是， 其实每个小朋友中间都要保持一定的间隔距离。家长朋友们也特别配合啊，都站在远处远远的去看着小朋友。那么现场也有一些工作人员，在工作人员的讲解和帮助下，小观众们就一个个拿着画笔，聚精会神，天马行空的在兔爷的身上去进行创作。 不是你， 所以也就有了刚才我们说的那两只耳朵的颜色呢，还有一些轻微的区别。 哎，你正经的这天马行空的在人兔爷身上做创作，这是夸小朋友吗？ 当然是啊，小朋友的想象力多丰富 啊！我觉得我们不要以成人的眼光去评判小朋友。比如说你那个兔爷的眼睛它就得是黑的，你那个耳朵它就得什么色的。我觉得在小朋友小的时候，培养大家的创造力，相信您也是一位这样的父亲，是不是？ 那你要这么说，就是爱涂成什么色就涂成什么色吧。但是形你得是个兔爷，因为兔爷那个形状它就是一山字形。 对对 对吧， 人家已经给你形了，你这不是在画吗？ 是， 在上面彩绘吗？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原本穿着白色衣服的兔爷呀，经过小朋友们一双双巧手的改造，就变得特别俏皮可爱，别具一格。要说兔爷也是北京中秋节的特色之一，观众刘先生就特意带着他们家6岁半的女儿来首博参观，体验这个画兔爷。他说啊，我们家孩子平常就喜欢画画，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既能让他体验一下传统的老北京文化，也能感受到我的童年记忆。 哎， 很多就是北京人，比如说李凯老师小时候肯定也会家里面 这个过中秋节的时候去给你买兔爷回家，是不是也有这种经历？ 就是我们家孩子的时候倒是画了几个兔爷，我小的时候好像还真没这么多机会，这个可能现在更加看重传统的文化的传承， 也是一件好事吧。 过中秋节嘛，总得有一些仪式感，对吧？你得吃点月饼，画个兔爷，实在不行明天还可以看看月亮，对吧？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就是吃团圆饭。其实在团圆节中秋节这一天呢，吃团圆饭在一年当中除了春节可能就属这个八月十五中秋节是团圆当中意义更重的一些， 大家会比较讲究说我们要团聚一下， 是是是， 尤其是平常可能不太走动的一些亲戚，也许也会趁着中秋假期，大家再叙叙旧， 是 唠唠嗑。 当然了，这个季节虽然说三天假，你像我们俩这基本上在两天在工作当中，实在不行您还可以再往后坐坐，赶上十一节前 也行哈， 也行哈， 马上就要到来一个一周的长假。 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团圆节的时候啊，团圆饭您跟谁吃，吃什么都可以和我们互动。白变魔女说，二位好啊，辛苦了，这两天下雨没法啊去看老爷子了，明天正日子早上起来带着这个月饼回去，现在给老爷子煮花生呢，明儿一早呢小孙女又给打发到姥姥家去了，我就踏踏实实的回家看我爸去了。 挺好的啊，而且天气预报说明天应该是一晴天，比较方便大家出行。天气预报我看的，大家可以随时关注一下临近的一些天气情况。天马行空马到成功说这个团圆饭呀，自己家人三口五口荤素搭配，吃点家常菜，什么天上飞的、地下跑的、海里游的等等。这听着描述啊，太不太家常是吧？感觉应该是横菜不少。 现在我们的过日子基本上每天都跟过年一样，是不是？这基本上算是正常啊。然后呢，像九二九零也说，八月十五铁定得跟老伴儿吃饭呢。子女就随意了，随机。你瞧这两口子过得多好。 哎呀，感情一看就特别好啊。 不管有几个人吃饭，叫外卖得来一只全聚德的烤鸭。 吃烤鸭。 这算是硬。反正也算是一种习惯了，可能 你要等到冬天的时候，大家又会愿意吃点涮羊肉什么的，也算是节令的滋补。 反正这个冬天秋天都可以补补，是不是？ 我觉得不错，咱们回头去台机场大街补一补，您看怎么样？ 那儿没烤鸭， 咱不吃烤鸭，不说那松打头的那个， 那甜口的，你不是不爱吃吗？ 你这结巴什么呀？ 还有一些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花草树木说，跟家人一起吃饺子和月饼。 哟，中秋节吃饺子 啊，那无所谓吧， 也还行啊， 开心就好，天天都能吃饺子。 八二幺六说，德州扒鸡。红烧鲤鱼、清蒸大闸蟹、麻辣小龙虾、月饼、红酒，看人家这个特别全乎哈。 是，然后呢，像刘小二也说，在家里边跟老爸吃个团圆饭吧，看看中秋节目。明天是不是电视上会有一些中秋晚会？ 起码央视会有中秋晚会， 是吧？ 现在那个节目单已经出来了，大家可以看看有没有自己特别喜欢的明星、演员、歌手什么的。 晨晨还是婶婶？还是 晨晨？晨晨，热晨的晨嘛？ 热晨的晨哈。晚上说跟爸妈、闺女。爱人吃，挺好， 一家人团聚一下。 这个闺女一般爱吃什么一般不知道啊，就是有的时候老人爱吃和闺女爱吃的，就是小辈爱吃的，家里边人都会好好准备，自己爱吃的相对来说都糊弄了。就是这种上有老和下有小的时候，其实就糊弄了自己。 是，主要是让老人和小朋友吃的对口，可能自己也会觉得比较开心吧。但是你要说小朋友爱吃什么，小朋友 甜的月饼， 甜的爱吃， 对吧？打着月饼留神嘛，别吃太多， 高油高糖嘛， 是是是， 可能身体负担会大一点。远航一九六六说，雨过天晴，中秋节来到，明天晚上没准会皓月当空，所以我准备备点小酒，吃着月饼，好不惬意。 说到这个皓月当空啊，老话说十五的月亮十六圆， 也有这说法。 这必须有啊， 有。 但是今年 十五的月亮什么时候圆啊？ 十六圆啊。 今年呢？ 今年不一样，今年中秋节的月亮是十五的月亮十五圆 哦，当天圆。 这而且呢，十五的早晨月亮最圆 哦。 早上起，你见过月亮吗？ 有，有的时候出门早，一轮明月还悬在半空中呢， 悬在东边，悬在西边啊。 等会儿让我算算啊，悬在那就东边吧。 你这个、 不分东西南北，我真看过。 我觉得你是十多年没有早起过了。 我们财富新动力，你就说是几点吧， 九点钟， 那还算早。 我早上我怎么着六七点我也起床了。 这倒是，5点钟就开始准备起床，6点钟到8点半是化妆时间，8点半开始出门是吧？ 得了吧， 是这样哈。这个北京天文馆介绍说，具体的满月时间呢是9月27、21号。 也就是明天 早上起来8点左右， 嗯， 对于我国绝大多数的地方来说，月亮最圆的时候已经落到地平线以下了。因此呢，8月15号的早晨，人们可以在西方的低空看到最接近月圆的时候。 大家注意了啊，千万别扭错脑袋啊！ 哎，这个 要冲着西方。 反正是这样，东边出太阳， 嗯， 西边有月亮， 东边日出，西边雨。 哎，这倒也是吧。所以刚才不是说了吗？其实早上起来不光是。今年8月15，像我吧就比较辛苦，早上起来经常从我们家通州那方向来电台上班，一路看着西边的月亮， 嗯， 早早的能看见。 说的我就信了吧、 说的就信了吧。由于月球呢是一个在椭圆轨道上绕着地球运行，这咱都知道哈，有的时候离地球近点，有的时候离地球远点，在地球的距离近的时候运行速度就快一点，距离地球远的时候速度就稍微慢一些。 嗯， 因此呢，这个有的时候呢，这满月和素月就所谓的亏的和圆的时候不完全固定。 嗯， 满月大多出现在15、16，个别的时候可以出现在17甚至于14，早一点 前后再错一天。 说的是农历啊， 嗯， 说的是农历满月以16最多，将近60%，15呢稍微差一点次之，约占40%，因此就有了15的月亮16圆这样的说法。 哎， 它是一椭圆轨道。那么北京天文馆的专家说，虽然说今年的中秋节之夜月亮已经过了最圆了，因为早上起来8点钟，你到晚上的时候， 嗯， 就基本上已经很圆了。 但是啊，我觉得咱肉眼是不是分辨不出来啊？也就过了那么几个小时嘛，你想想，不要太苛刻了。 只要是有能看见月亮，我估计大家也分辨不出来， 哎， 是吧？当然，如果你要赶上云彩遮挡一块呢，还是能分出来的。 彩云追月也挺美的。 哎、所以，我们明天晚上应该看这个月亮啊，包括今儿晚上天能不能看见不知道。现在我们东边的云层显示的还是比较厚， 嗯， 但是我今天在办公室往西和往南看，已经也是蓝天白云了、啊。 你得让我反映反映，咱们办公室的西边和南边哪儿啊？ 行吧， 下一话题吧。 你确实不太分东南西北哈、啊， 在长安街边上都能这样，你想想吧。 反正今天晚上的时候呢，我们觉得您可以看看，但是估计可能性不太大，云层比较厚。明天的时候，希望它能够晴天。晚上的时候虽然已经过了圆月，但是几个小时哈，应该然可以赏月。 嗯，大家可以明天晚上准备上月饼，准备上小酒， 嗯， 咱们叙叙旧，谈谈情。 举杯邀明月， 对影成三人。 那是没人，你说的多难受。 那你再说一个。 明天这样吧，明天我们 千里共婵娟 啊，千里共婵娟是吧？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哎、你 赶紧停吧、我觉得下一个就悬。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团圆饭，您打算跟谁吃哈？吃什么？不知道您是打算明天吃呢，还是这两天已经吃过了，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哈。包括红果一直在问明天你们俩人直播吗？ 直播直播，而且明天我们还有点特别，我们要开视频直播。 对，明天是虽然是周二哈，但是明天是中秋节的正日子，所以明天呢我们会在我们的聊天室还有我们俩人的微博当中啊，和大家一起开视频直播，到时候跟大家一起来估计看不见月亮吧，我们这个角度因为在东边不知道能不能看见， 而且下午6点钟天 还没有 完 全 黑 吧， 应该、 行吧。 但是明天下午的时候，我们也争取在直播间搞一些小小的活动，比如说我们也出两道题， 哎、 让大家抢答抢答，怎么样？ 无奖竞猜， 无奖竞猜， 又无奖。 要不你出点钱，咱搞一有奖的。 来看大家的热烈吧。红果说明天8月15，我们俩人过二人的团圆节，决定去外边潮汕火锅去吃，然后去月坛公园赏月。 嗯，我觉得很多朋友除了选择在家吃这个团圆饭，可能也是提前订了一些酒楼。 嗯， 咱们不是前两天也说北京很多老字号也出了月色菜吗？ 哎， 可能也有朋友慕名去尝一尝，也是尝一个新鲜吧，也是有点仪式感，挺好的事情哈。 潮汕火锅应该吃起来很暖和。 嗯， 对吧， 火锅吃起来不都挺暖和的吗？ 分 当然我 潮汕的是不是海鲜更补的更足一些， 是不是潮汕火锅它吃的那个酱料也有点特色呀？ 你就吃酱料就行了，火锅我们来吃。 你又不请说那么多 啊，潮汕的粥也特别好喝。 嗯， 都是咸粥， 里边全是大虾鲍鱼、啊、 我不喜欢喝咸粥， 是 我还是喜欢喝甜粥多一些。 那不行了，来 我就不该说。 田哥说，中秋节的团圆饭只能在自己家吃，因为亲人都不在国内，疫情期间呢也不敢去人多地方吃饭，明天打算买一些熟食一人在家吃了。 没关系啊，一个人吃这个团圆饭只要心里有家人，我觉得也是一样的、 哎、而且现在更方便，比如说有的时候视频通话，包括家里边有那种人家家里边是 Pad 通话，现在有好多都拿电视的 哦，投个屏、 投个屏，更人更清楚一些。 徐静说，团圆节贵在团圆，父母妻子孩子一家人其乐融融在一起，来一桌荤素大餐，亲人席间再小酌几杯就更有节日的气氛了。 哎， 大家可以看看晚会，吃月饼，赏明月。前两天咱也都知道航天员是顺利回家了，估计啊可能也是考虑到这个中秋节的团圆因素。那明天的中秋晚会肯定也是、 哎、 家国情情怀，大家小家是一样的，衷心祝愿我们的国家富强， 谢谢， 人民幸福。 哎，真好， 也谢谢您。 来，那个3805这条你给念念。 3805 就 这 条，这 一条 就是下边那条。 图片 下边这个最长的。 好，我来念一念啊。3805这位朋友说，此时此刻啊，我正在北京南站，一边听你们的节目，一边在等他们。再过几分钟，我就把我的父母、姥姥、姥爷、爷爷奶奶、未来的岳父还有岳母和我的女朋友他们这个接过来哈，我也把你们的节目推荐给了这个出口的检票员、 哦、 我还给他们提前买好了所有环球影城的票， 真棒。 明天晚上我们的安排非常精彩， 干嘛呢？ 我们要去颐和园赏月。 哎呦， 不管人在哪儿啊，哪儿就是团圆。不管在哪儿过节，团聚就是味道， 真好。 谢谢您啊，欢迎您一定常听我们的那个大城小事。当然我也相信您一定经常听我们财富新动力。欢迎您继续关注吧。 你没掺水啊，念在里边。 我不是挺忠实人家的原著的吗？ 啊、行，反正不知道啊，哪天听回放吧。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团圆饭跟谁吃，吃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若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团圆饭跟谁吃，吃什么哈。不管这两天您吃了什么样的好吃的，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哈。当然中秋节不得不提月饼。说到这个团圆啊，有的时候最揪心的是家里边有孩子在外地上学，对吧？比如说孩子在外地，包括有很多外地的孩子此时此刻在北京读书的，可能也会觉得心里边有点，哎呀，你看孩子在北京上学，我们这回没法吃团圆饭了， 有点惦记， 有点惦记哈。中秋将至，各大高校据说也纷纷推出了独具特色的月饼，为远在他乡的莘莘学子送去了团圆和祝福。把精选的白云豆浸泡包皮儿，磨成豆沙，加入牛奶、蛋黄，这些你都熟啊，对吧？你这不是号称好烘焙吗？ 我这主要烘焙西点， 然后反复搅拌，捏制成团状。柔和一些樱花酱、紫薯粉、抹茶粉，给这个豆皮儿哈、豆泥皮儿精心上色。北京大学在你学校哈，我也是， 也您 学校 ， 对，我们俩人都在那儿毕业的。中秋节推出了桃山皮儿月饼，深受、 够凡尔赛的， 深受燕园学子的欢迎。食堂的师傅说啊，用桃山在这个今年中秋节推出了桃山皮儿月饼啊，这个用桃山皮儿制作的月饼呢，颜色更加的丰富，口感更加的软糯细腻，而且带有韧劲儿，比传统的月饼更加清爽。为了满足不同学生的喜好，因为学生来自天南海北，有人好吃甜的，有人爱好吃咸的，对不对？ 有人口重，有人口淡。 哎，北大呢还制作了零蔗糖、零添加的什么糖醇月饼。 有，这是不是得看看有的朋友对糖醇月饼他 有 点 过敏？哎，这个当然了，当然了，这个还有像北京交通大学，今年也是恰逢建校125周年，人家以玉兔和校园元素为主题，以知行为印啊。文史为刀，镌刻交大特有的一些符号，给月饼穿上了新装，什么白桃乌龙、杨枝甘露、 低糖杂粮这些口味也是备受学生们喜爱， 挺好的。 另外人家还在学校举办月满中秋什么勤工交大的主题活动 啊然后你可以在食堂跟食堂师傅的指导之下亲自上阵DIY 自己制作月饼， 我觉得这真得有一师傅指导着， 是吧？ 嗯， 这你得经验丰富。 你看咱刚才说的那个做月饼的过程， 啊、 就是听着简单，其实要真上手的话、 嗯， 可能多多少少还有一点难度，尤其是都是大学生朋友嘛，可能之前下厨房也少一些。 就是你小的时候，从一年级可能就唱过那歌，什么爷爷教我打月饼。听过那歌 没有，我只唱过大王叫我来巡山。 嗨，什么我们小的时候听那个儿歌，就是从小就学会唱，但是长到这么大也不太会打月饼。 那你学学呗。 哎，近来这两天的中国矿业大学的硬核月饼也是上了热搜。网络视频当中，一位男同学哈、啊，一位同学用月饼敲击宿舍铁床的栏杆，敲击声震耳欲聋，但是月饼毫发无伤。再加上月饼中央印着大大的一个矿字，不少网友调侃说，呵，矿大的月饼就是由什么煤铁铝铜锌制作的五金馅的。 嗯， 实际上矿大人家硬核的月饼是五仁馅的、 哦、 相关负责人也说，月饼之所以会比往年所吃的月饼稍微硬一点，是源于我们是全手工制作的真材实料，没有添加那个松软剂，这些其实不得健康的一些辅料。 嗯， 另外呢，矿大今年还推出了像豆沙呀、莲蓉啊、黑芝麻啊这些松软口感的月饼，让学生感受到硬核之下流淌的温柔， 我觉得特别好。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也特别重视啊，在这个节庆期间给同学们准备一些活动，或者准备一些特色的吃食、 嗯、 让大家哪怕这个中秋节这个国庆节回不了家，也可以在学校当中感受到浓浓的中秋味儿。 哎，挺好挺好哈、 嗯、 其实我觉得真的学校里边的这种有自己学校 logo 也好，学校特色的一些图案在月饼当中给学生发送，就是买哈， 嗯， 包括有些学生，你比如说看到这样的，也可以给自己的父母寄回去， 是 对吧？ 也是一份心意和纪念嘛。 哎、这真是千里共婵娟。 哎、 嗯， 虽然大家没有办法真正就是面对面的去过这个中秋、 哎， 但是心意还是在的。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团圆饭跟谁吃啊？然后呢，准备吃些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我看人家刘大爷。说我中奖啦， 哎呦呵， 抽到了2021礼包、 哦、 不知道您这礼包里都有什么呀？ 哎呦， 是比如说20块零2毛1， 不知道啊，这是我见到最大礼包了。 嗯， 我见最多的礼包是谢谢参与， 这算礼包吗？这 然后就没别的 安慰礼包吧， 这就是四个字的表示一下关心。 你看之前咱看什么0.66的一块钱的比较多、 嗯、 包括前一段我们搞活动的时候也有些朋友抽到了我们的听书券，但这礼包我还挺好奇的，您可以跟我们说说哈、 哎、 也希望大家也都能沾沾喜气儿吧，多参与我们的直播间的抽奖活动。 对对对，我们的直播间呢是您可以找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待会儿我也会把美哲今年的着装的照片哈发到我们的聊天室里边，大家可以去看看到底是不是美丽动人。 哎呀行吧、 啊、是吧， 反正美丽是肯定有， 动人也是肯定的，动人是肯定的，美丽不美丽单说， 动不动我也不承认。 这个庄家军焦糖布丁说，等我开学就能在路上听节目了。 嗯， 然后还在说，美哲好久没有听你节目了。 哎，欢迎您常来听哈。 哎， 嗯，那是花开说，中秋节是咱国人除了春节之外可能比较看重的一个节日了， 是， 也是一家人可以团聚的节日。 嗯， 为那些为了工作不能和家人团聚的人道一声辛苦了。 哎， 感谢你们的辛勤付出，同时也要向咱大城小事的全体工作人员表示敬意，谢谢您啊，谢谢您。 谢谢您哈，反正我们这两天依然直播、 嗯、 也是陪伴着大家吧， 没错。 然后像楚赫也说，天天和老伴一起吃饭，每天都是团圆饭， 每天都是团圆饭、 哎、俩人 还真是这样 啊， 相濡以沫特别的好。 哎， 小奥同学说，明天晚上我要去奶奶家， 嗯， 家里的晚辈小辈儿大家都要在一块儿过节，特别好啊。 哎， 一般来说逢年过节的时候各家的小辈儿都会聚在长辈家里， 嗯， 吃个饭， 嗯， 跟老人聊聊天， 嗯， 是吧，特别好。 是，然后当然了还看3805这位朋友一直在说特别喜欢男主持，我估计这时候一定嘴甜，就是 人家肯定是发自内心的夸奖。 是吗？ 您就是衷心的接受夸奖 啊。那行吧行吧，他们在车上了接着听哈，欢迎您来北京。然后呢同时也是享受团圆节、 嗯、 多好的服务，是不是，车接车送，还有这个 是是 那个什么， 祝您和女朋友的感情也甜甜蜜蜜顺顺利利啊，早生贵子、 啊、还有这一套的。 人家不是说了吗，接未来的岳父岳母、 哦、 肯定是一好女婿，

的美景，心中好似绿树长青。我们北京是个大家庭，欢欢乐乐在一起真可爱。 首创奥普莱斯，北京万科半岛广场，七月天街，逛街购物品美食，享受亲子时光，请到房山长阳商圈。 云天舒夏色，木叶动秋声，来慕田峪长城体验精品高端长城游，咨询电话6162-6022。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 This is the voice of Beijing。 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地板要环保，就选德尔无醛添加地板。德尔地板。 北京的天空，北京的胡同，北京的夜晚。我们用细微的声音讲述着小事，我们用缤纷的小事充实着北京。大城很大，小事不小，大城小事讲述你我的生活。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是中秋假期哈，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节目呢依然是直播的，您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你要说一逢这个节假日，咱们直播间中奖概率就凑凑的往上涨，比如刚才呢 啊我就中了66啊。 对，我也抽了一下奖，依然是谢谢参与， 托大家的福哈、啊、也欢迎大家呢多多通过我们的听听 FM 来和我们互动留言，我们会选择其中比较质量高一些的留言给大家多加加精、 是 就有抽奖机会了。你看黎黎说第一次视频直播的时候我中了一双肩帆布包、到现在还没发货，不知道是在我们的平台吗？ 应该是吧， 你人家去看其他商业平台的直播、 啊、 包括安全也说、 啊、 哎，两位主持人中秋快乐哈，托你俩的福我又中奖了、66大顺。 对，您可以在我们的聊天室里边然后点抽奖， 嗯， 反正每人手机不一样，像人家中66大顺的，中帆布包的，中这个中那，我永远是谢谢参与， 因为人家平常积攒了足够的人品 哦，是吧， 您就是在节目里啊败人品， 谁说的， 通过欺负我吗、 啊、 当然也有朋友提出了一些问题、比如刚才我看看哪位朋友说这个3805说，哎，我怎么发不了图片，您得到3级的时候、才能在我们听听 FM 这个直播间当中发送图片。 哎、 但是如果您要是有一些图想我们俩人看的话、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10个字的公众号啊 发图片。 对，片 我们俩能看见，但是其他人看不见啊、当然说到看图片，我也是刚刚放广告的时候发了一张美哲在我们导播间的照片、就是上半身穿的特别厚实。腿上脚穿的特别厚的一靴子， 你知道好多朋友都说看着我就冷，特心疼。 黎黎原上草说，美哲上半身，这个上半身不冷，下半身热是吧？上半身冷，下半身热，就是上边穿 反了吧这？ 要不然 上半身热，下半身冷。 然后冬日思雨说，哎呀，真动人哈，就是冷冻的那个、冰冻的冻啊，说可以把空调气温再调低点。 你怎么？觉得人家说我是冰冻的那冻啊， 写的就 是冻人的冻啊。 人家8641也说，哎呦，我看着有点冷哈。然后这昵称没法解了，说看着就腿疼。然后呢，红果也说，这小美这大长腿有点冷吧？所以。 但我跟大家说说我目前实际的一个体感，我现在还微微出汗呢。就我们直播间其实温度还是不错哈。当然我也特别谢谢这昵称没法起了这位朋友，他说想送我2件礼物，一个护膝，还有一指南针， 是吧？为什么 呢？我觉得对我来说都非常实用。不是刚才上半场说了吗？不分东南西北 哦。 但我站在长安街上，我还是分的， 是吧？他偶尔还会扔鞋呢，没事儿。 然后 我还预测个天气呢。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当然了，对于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是团圆饭跟谁吃，吃什么，你依然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和我们保持互动。 嗯， 像独立这个特立独行北京人说自己在龙口哈，准备明天晚上去码头吃海鲜，听着大城小事，走到哪儿都不能不听大城小事。 哎呦，真的谢谢您对我们节目的支持哈。 说到海鲜哈，你说螃蟹算海鲜吗？ 有河蟹，有海蟹，对不对？ 嗯、 那海蟹肯定算，哎，我就都把它当海鲜吃了 啊。 反正水里跑不是水里跑，水里游的那些， 嗯、 水里飘的那些、 嗯、 都算海鲜吧？ 都能吃，老师教的知识也都就饭吃了。 那不算海鲜 啊算海鲜，就是每年到中秋节的时候，农历的七月底八月初，暑气渐退的时候，其实吃海鲜当中有一个哈、 嗯、 入秋叫什么长秋鲜， 嗯， 秋天的海鲜河鲜，其中螃蟹那就是首选， 那必须的。比如最有名的，大家经常会去买的阳澄湖大闸蟹、 哎、 要是我今年没买阳澄湖大闸蟹，但是有朋友就是他说啊，这个是一秦湖的闸蟹。 秦湖在哪儿？ 就是离阳澄湖不远、 哦、 但是它没有阳澄湖那么有名气、 嗯、 所以价格来说性价比会高一点、 哎、 但是我尝了一个、 嗯、 我感觉那蟹黄还不是特别满、 嗯、 所以我觉得等气温再低一点、 嗯、 再过上几个礼拜、 嗯、 也许呢它那个蟹黄能 更 满点， 更满点是吧、 嗯、 其实现在一提到吃螃蟹都是你说的阳澄湖大闸蟹。小的时候我其实还真没听说过阳澄湖的大闸蟹。 那您都吃什么？ 也吃，反正就是吃螃蟹。 嗯， 有分海蟹呀、啊、有河蟹两种。 你看 北京能吃到的基本上也都是河蟹为多。 嗯， 北京离这个秦皇岛近 啊、 哦、对吧，离 北 的。但是那时候确实吃海蟹也不多。北京卖的鱼虾呢，商铺这都是这个季节兼营。你比如说阳澄湖大闸蟹，原来我看过很多的一些小店啊，好像只有在这个季节的时候营业。 嗯， 你赶上夏天春天的时候好像也没营业。 哦，人家也不开门。 哎，当然很多也有一些不好听的，就是冒牌的呗。 保定的 冒牌的， 冒牌的 什么而已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叫什么洗澡蟹， 哦、 就是这一波螃蟹，这一笼子螃蟹啊，下到阳澄湖里边过了遍水， 就说是 阳澄 湖 的 蟹。 当然了，我也听过一些朋友说，哎呀，其实不光是阳澄湖，像东北的一些稻田蟹也特别好吃、 嗯， 也特别的肥美。但是确实这个季节略微早一点点， 嗯。 就是就像 再等等吧， 这会吃的跟你说，美哲绝对算是会吃那种。 哟，您别夸我， 吃主， 要么你多请我几回。 啊、没， 我跟你说的。 你这个放心，你一定是一个会吃的吃主。就是北京其实离天津郊区的沼泽地啊，这个叫什么？就是有个地名我忘了，就是人家那些螃蟹都从那儿产。 嗯， 反正就是天津有个地方盛产螃蟹。 行 啊，盛产螃蟹，然后呢都会大饭庄先挑那个肥的、个儿大的、活力十足的那种。然后呢就是人家自己先消化掉了， 嗯， 然后稍微差一点的就是再送到北京来筛选，像什么很多的鱼行、 嗯、 每年都会盛方蟹吧， 盛方蟹 是个地名吗？ 盛方蟹不知道啊，没吃过呀， 反正 要不你请我尝尝。 我也没吃过，像北京郊区的河道胡串也特别的多，潮白河，然后呢这个马驹桥一带也都盛产螃蟹，但是据说味道不如人家天津的这个螃蟹好吃一些、 嗯、 而且个儿小，人家个儿大的可能就稍微的 贵一点， 个儿小的卖螃蟹的小贩小的时候基本上都是那种竹篓， 小竹篓， 哎，然后呢头戴一草帽，然后腰系着一围裙，边走边吆喝卖螃蟹是吧， 嗯， 然后呢到了农历的八月，反正就开始先得改词儿，然后人家叫什么尖起的改成团起的 啊， 就是团 旗，就是看那个公母是吧？ 你那团旗的是母的还是公的？ 团旗的是母的吧， 母的是吧？反正一般有黄的那个， 有黄的是母的， 哎，尖旗 的是公 的啊。反正季节不一样，人家换着法的、换着词儿的卖螃蟹，就是据说这个季节是不是应该吃母的更好一些？ 嗯，反正我喜欢吃黄， 你也喜欢吃黄， 嗯，蟹黄， 反正 你包括现在还有好多什么蟹黄酥、 嗯、 蟹黄加工出来的 蟹黄月饼 啊，蟹黄月饼、 流苏月饼。 流苏，我只知道流心月饼 啊，流心月饼， 嗯， 啊，就 是 蟹 黄， 奶黄流心是吧？ 蟹黄它能怎么流心啊？ 那就是兑了水了呗， 再加点鸡蛋。 嗨，反正包括现在，其实晚上的时候吃个螃蟹，其实挺好的哈。当然了，蒸螃蟹你知道得蒸多长时间吗？ 蒸啊，反正不能蒸太久，蒸个10分钟。 蒸的也不能太短， 螃蟹这东西 蒸 少蒸 15分钟 少了之后吧，那个 你得看你们家蒸锅多大火力， 那多大火力它也是冒了气儿的蒸的时间啊。 嗯， 反正这螃蟹千万千万记住了哈，千万别蒸时间短了，因为有中毒的可能性。 但是蒸的时间太长，那肉也没了。 嗯，你没问你别太长，你蒸个俩小时那就确实太长 了。你不上次见我蒸俩小时吗？ 没有， 我下午就蒸个俩小时，我送给你吃。算了，别浪费粮食。 嘿，反正不管怎么说哈，现在有螃蟹的时候，再过段时间喝个小黄酒啊，家人团聚啊，竞选这个天伦之乐，是不是挺好的一件事情？当然，过去真要是有钱，你就去同样的一只螃蟹。你要是去市场买，和酒楼吃，价格能翻番， 那肯定是不一样。 酒楼可能稍微贵一些，而且你知道阳澄湖一开湖的时候，往年一说好，十只螃蟹、五只公的、五只母的能卖上千块钱。 嗯， 现在当然了，有些那个螃蟹券也上千块钱。 就是我们之前也在财经节目当中说过嘛， 嗯、 说这个什么螃蟹证券化是吧？ 啊，这些你属于你们 月饼什么 财迷财经节目主持人， 大家可以找一找往期节目回放听听。 哎呀，不管怎么说，这个季节吃螃蟹呢。就是中秋节也算是应景儿， 嗯， 除了吃月饼、吃螃蟹， 是 喝点小黄酒， 哎 啊，然后看看月亮， 没错， 说说月亮的诗词， 嗯 啊，然后跟孩子一块来聊聊天， 都特别的好。 嫦娥奔月， 嫦娥奔月的故事 啊， 什么吴刚砍树的故事 是吧？ 月兔捣药的故事， 啊， 反正都是他们广寒宫那一块 儿，对对，都是他们家的神仙故事，真挺好啊， 嗯。 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团圆饭，你有没有跟谁一块吃？吃些什么？有没有会进行这些？啊，这个些传统的文化，包括吃不吃螃蟹， 嗯， 吃不吃什么样的月饼， 都可以来 都可以和我们 聊天 哈。 人家徐进就说了， 嗯， 说有一句话，秋风起，蟹脚痒， 哎， 这一到了秋季，那可能蟹黄慢慢就足了，大家就可以吃母蟹了。 嗯， 其实到了十一月份啊，人徐进说那些公蟹的蟹膏也会比较多， 嗯， 一些会吃的啊，懂吃的朋友就开始吃那些公蟹了。 哎， 当然现在苏州这两天还在穿短袖，开空调呢。秋风还没好好来呢， 哎 哎，所以咱也别着急啊，再等一等，可能等一段时间，这些美味， 嗯， 哎就更好吃了。 是，焦糖布丁也说，苏州现在还没入秋呢啊，等入秋了以后，螃蟹就好吃了。 嗯，反正我上午吃那秦湖的 啊， 它那蟹黄就稍微有点空， 是吧？ 嗯， 我是曾经在这个叫什么昆山附近，然后那边有一个什么湖， 江苏昆山那边， 对对对，然后有一个什么湖，也是吃了什么大闸蟹。 哎，反正那边是这个养殖螃蟹的商家比较多一些。 对吧？但是我那时候就觉得，就是你要是觉得公蟹母蟹有什么偏好的话，一定是没吃的好的。 嗯， 就是公蟹的这个膏啊，然后呢也特别好吃。 嗯， 母蟹的黄多了时候也特别好吃。 主要是看这个蟹的品质，啊。 哎，关键的问题是季节，就是现在吃什么没什么，等到十一月初的时候。 咱们再去， 再去吃，又便宜又好吃。 行行行，咱们再去吃。 去哪儿吃？ 你没想好。朋友们有什么建议吗？啊，可以通过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或者通过北京新闻广播大人小事的微信公号， 嗯， 来向我们建议一下。李凯老师去哪儿请我吃螃蟹啊？ 去西北， 能吃的我们俩都比较满意。 对，你就去西北吧。 去西北， 然后喝风去吧。 喝西北风啊，我要真的喝西北风我也带上你。 特别普说流苏那是配饰啊，就是流苏是一个穗儿，是吧？ 你比如说包上挂一排流苏， 嗯，哎， 衣服上有那个小流苏， 对，那个月饼是流的心儿。 嗯， 今年好像特别流行什么各种流心儿。 嗯，这几年都挺流行， 对吧？ 流行的，比如说去香港买那月饼，人家就专门奶黄流心儿馅儿的嘛， 嗯。因为昨天有人送了我某茶的那一款八个块月饼，全是流心儿的，我一看， 哟，那某茶的月饼不便宜呢。 不知道啊。就是八块，然后我 有点羡慕。去年某茶的月饼我是吃了， 啊， 他们有很多创新的馅 料， 您可以尝尝。 对，还有俩没名的，据说是猜的联名款， 嗯， 不知道具体是什么。 您要是吃不了哈，别勉强哈，就看您这体型。 我五天早餐都没买。 行吧，行吧。 还有很多的朋友也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哈。然后呢，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这个团圆饭，您跟谁一块吃？准备 吃什么？ 吃什么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还有我们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还有很多新朋友来我们节目当中哈， 嗯， 像雷电极速说今天晚上吃饺子，回乡下的提前赏月，这都平时不怎么来我们节目的哈。 哎，欢迎您有机会常听我们大城小事。 哎，是 FM 梅梅说，团圆饭当然和家人一起吃了。明天中午我要和老妈家的人吃， 嗯， 晚上呢就去婆婆家和婆婆家的人吃。 哎， 反正我们都是去饭馆啊，提前两周啊就预定好了。 嗯， 团圆嘛，家人一个都不能少。 哎， 我们要的就是一气氛， 哎， 一个仪式感。吃月饼那也是必须的。顺便说一下， 我们连十一的饭也订好了。 哦， 人家就属于早鸟啊，就提前预定、提前安排的 early bird 是吧？ 早鸟啊，特别早哈。 你看有这个去环境影城玩的朋友也算是早鸟，提前预定个饭馆也算是早鸟。 是是，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那是。 那长江说，主持人明天还直播呢，辛苦了，提前祝中秋节快乐哈。 哎呀，像我们这一心扑在工作上，没时间预定什么游乐园的门票，也没时间预定个饭馆，所以呢你看早鸟有虫吃，这不早的鸟呢就只能喝西北风了嘛。 这你喝去吧。六七八五说哪儿看直播呀，今天没有哈，明天在我们的听听 FM 的客户端聊天室里边，包括李凯电台和 RBC 左小美的微博，您可以先关注一下，明天会在我们4:20的时候开启我们的直播。 领头羊说，是李凯请客吗？ 啊， 如果是李凯请客，去哪儿都行。那大家也可以推荐点贵的是吧？ 这是、这个、 毕竟大过节的， 这叫什么，属于宰，狠狠的宰一顿是吧？ 那必须的。 我就爱听刀贤江，是新朋友是吧？ 嗯， 发来了好多丈母娘、丈老丈人的照片。 哦，家人的照片， 哎， 发来跟我们分享了哈。 哎， 嗯， 这还有什么女朋友的是吗？这不知道。 哎，好好看呀， 是吧？ 这我看怎么像一明星呢？都 还有一些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对于美哲的那张这美丽动人照片哈，就是因为穿的上不太匀称。 我在这儿真心的说一句啊，真的特别谢 谢 大家对我的关心。 嗯， 我也觉得今天出门的时候有点失算，我一定好好照顾自己。 嗯， 毕竟呢还要好好上班呢， 哎， 千万不能冻感冒了。 是，上半身是这个南北半球不一样是吧？ 嗯，一个在夏天，一个在秋天嘛。 雨天说晴天，节日喜气洋洋，中了66，大顺。 恭喜您哈， 您 今天中奖真不少。 平时不怎么来我们节目当中，今天一看都中奖了。 你这话说的有点气不忿的感觉。 我这天天在，从来没中过奖的，你说说。 那你在我们财富新动力的直播间没少中啊。 就中了一回。 哎，知足吧，知足吧，知足常乐。 微微说，二位主持人好，假期你们还上班啊，给大家带来快乐，辛苦了啊，向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哎，谢谢您。 谢谢您。 6306说，中秋节和国庆节这回离得还是比较近，我们家人呢也都不年轻了。所以我们准备呢中秋节互相问候一下，国庆节大家再好好的当面聚一聚。 哎， 但是我们在这儿也提醒大家，因为这个中秋和国庆都属于大家可能聚会或者是拜访亲友比较频繁的时期，疫情防控咱的那个口罩还是得戴好。 哎，对，这挺没问题， 这个多洗手勤洗手啊。 哎，然后张伯荣发来了一张照片，说昨天午饭清蒸鲈鱼，家人很喜欢啊。因为这个放假期间可能大家的日子啊，这个工作安排凑不到。昨天你比如说像我们家，就昨天一块跟我爸我妈跟孩子一块吃了顿饭，对，因为明天包括今天都在上班。 是啊， 这 人家的家常菜自己在家做的。 哎，这清蒸鲈鱼真不错，看着特别鲜。 是是是， 我饿了。 感觉这个汤汁儿调的也特别 姜丝儿嘛。 嗯， 饿了。 我说汤汁儿不是姜丝儿，您这什么耳音呢？ 姜丝儿和汤汁儿都给你啊，鱼我们留着自己吃了。 嘿，你这倒想的挺妙。 哎， 弗莱格子说。婆婆和我们四个人啊，一家四口一块儿过中秋，我们吃香辣蟹、蒜蓉虾、酱牛肉等等。当然最重要的主角儿那是月饼，一家人共享一块月饼，象征着团团圆圆。 哎， 不知道您是那个共享一大月饼还是一小月饼？你见过人家卖的那种专门是就合家欢那种 大 个 儿的月 饼， 多大个儿？ 一家人，怎么也得有你脸那么大，不小吧？ 哎呀，你说你这个这是人身攻击了，这都算是吧？ 我 脸那么小，那缺斤短两的算是。 这样，明天我们有视频直播，咱俩在这争辩没什么意义。 哎，这倒也是， 眼见为实嘛。 行吧。反正这个也算是挺好啊。晴空万里说，明儿才是正日子呢，再吃团圆饭。对对对，我们今儿是跟您一块来聊聊，明天您打算吃团圆饭的时候打算吃什么？ 哎， 准备哪些东西哈？都可以和我们来聊天。然后呢，这个。徐进说：“哎呀，美哲你也发我一张，发李凯一张照片。我今天就是 怕你心里不平衡， 平衡 是不是？ 平衡。 要不待会儿选选 啊， 你看看有没有拿出手的一些照片？ 没有， 很少哈，很难哈。 啊，晴空万里说明儿才啊，对，这念过了哈。 嗯， 完美直接发了一张视频，这是什么视频？我们也看不见呢。 应该是人家准备做月饼的视频吧，但我也没打开看，反正是一个个小剂子，也有可能是要。 哎” 哦，我往后拖了拖，是人家自己手做的月饼 啊，真棒， 还能自己加那个包装呢， 嗯， 应该是买的全套的，特别全乎，也能锻炼锻炼动手能力。当然自己家做的，我觉得卫生方面其实自己也能有把控， 对对 对， 对， 包括放多少糖， 嗯， 放多少油，自己都能掂量着来， 哎，是 特别好。 但是一定记住了，没有防腐剂的时候，您尽快吃， 哎 啊，吃不了的话赶紧给美哲。 就千万别囤啊，别浪费。但是您要是给我们，我们也不拒绝，是吧？烟雨孟江南说我自己过节，所以打算随便吃点儿。 嗯， 离家比较远，过年回去一次就没有回去过了。 嗯， 也希望不知道您是不是在北京啊，哎？也希望您这个中秋节哪怕是自己一个人过， 嗯， 咱也别太简单， 是 也可以给自己买两块月饼，订一桌好的外卖 啊，就是自己对自己好一点，任何时候都不能亏了自己，嗯，是不是？ 而且我觉得家人也会更放心，更安心一些嘛。 哎，那接下来稍微歇会儿，我们听首歌曲，欢迎您在歌曲之后呢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期待您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是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入群两个字可以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另外在我们的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可以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来聊天，一会儿我们就回来， 稍后见。 这是一个幸福城，你我都在城中生，唱歌跟黄的河来互争，城墙隔着百家姓，就是这座幸福城，爱的故事在城中，飞的动物的风情万种，酿的幸福就一样浓。幸福城，幸福的城，千年幸福的见证，多想说我爱你，却又停笔汉字中。幸福城，幸福的城，万年幸福的保证，从没说我想你，思念尽在歌声中。是这座幸福城，爱的故事在城中，飞的动物的风情万种，酿的幸福就一样浓。幸福城，幸福的城，天天幸福的见证，多想说我爱你，却又提笔汉字中。幸福城，幸福的城，万年幸福的保证，从没说我想你，思念尽在歌声中。幸福城，幸福的城，千年幸福的见证，多想说我爱你，却又停笔汉字中。幸福城，幸福的城，万年幸福的 城市中的声音，城市中的味道，城市中的小事儿。大城小事，让我们用声音带你走进大北京。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李凯。 大家下午好，我是美哲。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团圆饭啊，不管您是这两天吃的还是明天打算吃的啊，团圆饭您打算跟谁一块吃，然后吃些什么好吃的，都可以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找大城小事的聊天室，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哎，来看看大家的留言。 哎，对， 不吃草的牛问了我一问题， 嗯， 说今天啊，他发现大街上还有地铁里好多姑娘都是上半身穿一个大号的纯棉花格子衬衣或者是卫衣， 嗯， 下面呢穿的就比较短一点哈， 光腿吗？ 光个腿吗？ 哎， 脚上再穿一靴子。 嗯， 但是我发现吧，这小伙子就没这么穿 的。这不是说的就是你吗？我刚发的那照片就是你这样的，光着腿，然后穿一大靴子，然后上面穿一个大的，这叫什么？西服 ？Oversize 的西服， 就是超大号的西服， 就比你的体型要大个一号、两号或者三号， 是吧？然后人家还有很多人问呢，说那个都上说，呵，小美的这大长腿，一米的栅栏，抬腿就迈过去了。 谢谢您啊，谢谢您。我虽然腿长，但我这筋短。 什么东西？ 筋？ 什么意思？ 你这个平常不拉伸吗？ 哦，迈不过去。 我不是之前跟大家说我坐位体前屈特别差，我从来都没摸到过我脚趾头 啊。行吧。 所以呢，就是一般迈那些高栅栏哈， 嗯， 我就觉得有点抻着筋。 哦，迈不过去。 所以一般来说，我都不冒那个险。 哎，都走人行横道挺好。 走人行横道，走斑马线嘛。 对对对， 礼让斑马线嘛。 对，礼让你。 像无论是那个我们的司机朋友还是行人， 嗯， 都一定要注意啊。 哎，你看。一个坑没挖，你要留着那么多机会都可以说的，都没说是不是？ 说什么呀？ 啊，这那要说的，不说了。 行吧，行吧。 啊，然后说 看看其他朋友的留言。 对，这就是说男孩没这么打扮的，都是女孩这么打扮。 对，为什么要这么穿啊？ 嗯， 是因为他视觉上，比如说你上半身穿的比较肥肥大大一点， 嗯， 下半身呢光腿的时候就会显得腿更细一些， 哦， 它会起到那种调整身材， 嗯， 起到视觉诈骗的效果。 视觉诈骗这个词儿也可以理解了，现在 视觉美化的效果。 哎，对对对，能理解哈， 嗯， 虽然说的话糙理不糙吧。然后呢，落泪心田说，哎呀，明天跟父母一块吃团圆饭，准备好了叫什么紫姜焖鸡、紫苏炒螺丝、 螺丝粉吗？ 啊，螺丝， 螺丝， 就是那个 螺丝，是那个咸菜的那个螺丝咸菜吗？ 就那个就是那个， 哦，我知道，是一个壳里头， 哎， 有点肉那个。 对对对对对， 哦，我们那儿管这个叫什么呀？螺什么小， 就是， 我忘了。我们那儿好像有另外一种叫法。 海螺号滴滴吹是吗？ 不是，那个齁大个的， 就是大概那意思嘛。 嗯， 然后苦瓜酿肉， 苦瓜酿肉， 哎， 苦瓜您能吃吗？ 我特别爱吃苦瓜。 哟，我不行。 苦瓜， 您说说为什么爱吃这苦的？ 苦啊。 就是喜欢，不觉得。 对对，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像我自己家常做法，我爸做的都特别好吃，苦瓜和辣椒和肉一块炒， 嗯， 又苦又辣还是肉。然后呢，像广东有凉瓜、豆豉和牛肉一块炒， 嗯， 风格也不太一样。 我个人是不太能接受苦瓜的苦，我是这样分析 的。你得抄一下， 因为我还可能比较年轻一些，就是没有岁月的积淀，没有那些世故的历练，所以还没有办法从苦瓜的苦里去品出生活的甜。 真会给自己聊天儿啊，这个，哎呀， 嗯， 真会聊天儿，啊，哈。 所以我觉得再过个30年吧， 嗯，啊， 等我稍微 80的时候， 嘿，40-50的时候， 哦， 可能就能品出来苦瓜的 品味。哎，哪天咱们去找一家饭馆，真的有一些苦瓜菜做的还真不错。 真的，你认真的说， 真的说， 就去完台机场，咱就找一家吃。 台机场那个齁贵，不是齁那远的，是不是？ 终于把实话说出来了。 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 嗯， 然后像真龙天子说，明天是老妈生日，明天回家跟老妈团圆了，也给我妈给老妈过个生日。 哎，在这儿也祝咱们祝妈妈生日快乐哈。 哎，真好啊。 哎， 这日子口必须回家， 人家特别有孝心，是不是？ 嗯， 而且也是赶上过节， 哎， 我觉得正好两个节日一块儿过了，特别好的一件事儿。 行， 嗯，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呢是 这个团圆节团圆饭您打算吃些什么，跟谁一块吃，都可以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接下来我们来说其他的事儿吧。 呀，来说一个其他的事儿哈。昨天呢开始放假了，也是小长假第一天嘛。 嗯， 咱昌平交通支队高速路大队，其实很多警察在这个节日期间呢也没休息，大家增派了很多的警力，加大了对管界内像京藏、京新和京礼三条高速公路以及六环路的执法巡查和秩序维护疏导工作。 嗯， 而且啊，针对违法走应急车道的车辆也是进行了一个严查严整。 哎， 那民警呢在查处违法车辆过程当中呢还真是查出了点事儿。有一位司机姓徐，徐某驾驶了一辆G 打头的车，也就是河北的车哈。 嗯， 这辆小客车在应急道上行驶，当民警这个看到他之后，他也发现民警对他进行拦截了。 嗯， 这徐某啊竟然弃车逃跑了。 干嘛把车都不要了，玩命跑 了，自己跑。 哦， 后来呢还是被民警追回来了。您想想，您这个人肉肉腿儿，就人腿跑，他能有那个民警的车快吗？ 不是，那民警可能也是人腿跑的，也是有可能的。反正你跑不了，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是 吧？你跑哪儿去？是不是？ 嗯，经这个检查发现啊，徐某他不仅走应急车道 啊， 而且这车辆还存在着超员的违法行为。 哦， 车辆核载七人， 嗯， 但是现在这车上一共拉了9个人， 你瞧瞧， 超过了我们的规定啊，超过核定载客人数20%以上。那这位司机徐某为了逃避民警的记分处罚，就想一跑了之，估计当时也是慌了，但是最终还是没能逃脱。那么民警同志也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对他走应急车道的这种违法行为处以了200块钱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一个处罚，对他超载的一个行为处以200块钱罚款，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嗯， 所以呢咱加吧加吧两项啊，一共是处罚了400块， 啊， 而且驾驶证一下记了12分， 得回去 了一次记满12分，所以民警就依法暂扣了徐某的驾驶证。嗯，而且对超员车辆乘客也采取了转运措施。 嗯， 按照规定啊，徐某还会再参加满12分培训，并且这个考试合格之后才能重新领回自己的驾驶证。 哎呀， 你看看，千万别怀有什么侥幸心理啊， 是 什么汽车逃跑吧，那跑得了和尚，你跑得了庙吗？ 对， 车都在这儿呢，还一车人呢。是 关键的问题在于跑接受处罚，就是你做了错事，你就踏踏实实的接受处罚。 嗯， 而且处罚也不是目的，您说您这超员这么长时间走应急车道，可能都是为了说我鸡贼点，我多快点，是吧？ 嗯嗯， 但是这个带来的危险隐患以及占用这个交通资源的事情，这个希望下回一定得好好反思。 尤其是大过节的，咱一定要遵纪守法，也别给自己添堵。 哎， 也别给家人添堵嘛。 没错，这个接下来再说也是跟这个车有关的哈。被交警发现车辆进行过改装的一辆宝马轿车，仔细一看还是辆套牌车。依然是昌平交通支队发布消息说，9月9号下午在昌平区水南路上，这辆改装的白色的宝马车被民警当场拿下。事发当时啊，昌平交通支队马车口大队的民警发现了这辆车停在了百泉家园啊，百泉花园小区附近。凭直觉一看，这个车可能就进行过改装。 哦， 因为这个车的样子出厂时候是什么样，大致咱们都能知道哈。 嗯， 继续核查车辆信息的时候，发现这辆车的这个排气管、尾灯、尾翼、保险杠这些部位都和注册车辆登记明显不一样。 这真是没少改， 明显改了。不光改了之后，还发现有可能是一辆套牌车 啊， 查不着车牌号。民警随后联系了这个车的驾驶人王某。王某也承认，哎呀，平时都是他在开这辆车，递交给行驶证一看，好，假的，行驶证也是假的。 哎呀，真是。 你看，然后民警呢依法把这车扣留了，并且要求王某到大队执法站接受进一步的调查处理。最终呢，民警对王某的多项违法行为合并哈罚款，你猜多少钱？ 怎么也得几千块钱吧。 10500。 哎呦呵，也没少罚啊。 10500。驾驶证呢记分呢，刚才你那才记12分。 啊，这记多少 ?Double。 24分、啊， 24分， 行吧。 啊，另外还有行政拘留20天，额外的。 嗯 啊， 所以这处罚相对来说就比较严厉一些，希望能给这司机提一个醒。这也太没有那个就是守法的意识了。 对，对法律没有什么敬畏心。 那不是显然就一法盲吗？就这样的法盲还敢开车上路？ 啊，关键就是他可能觉得是个性张扬，就是因为改装车吧。在咱们国内可能还没有国外更流行一些，但是人家可能更多的是改装车之后重新登记。 你要去备案的。 对，咱们现在车里边好多人6年不是才审一回吗？有些人也想改个色儿， 可以，但是你得申请备案， 是， 对吧？ 咱得走合法合规的程序。 哎，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是千万不能就是以身试法啊！里边人里边二十天的拘留，24分的驾驶证记分，10500的罚款。您大过节的添不添堵？ 可不是，咱刚才跟大家讲的两个故事都是负面的例子啊。 是不是？ 像李李也说了，你违规还想跑，能跑得出法规的范围内吗？是吧？ 对啊， 特别的愚蠢这种行为。 是，当然了，还有很多人抽奖跟我一样，像孙东林就说，哎呀，我跟李凯一样没手气，抽不中奖。 没关系 啊， 我们到时候多给您加加精啊，您可以再试试手气。 对，就是多加精一次，您可能有一次抽奖的机会。 但是它全天会有一个上限，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哦， 您多给我们发送留言互动，那这样也就多一些机会抽奖 了。是是是，当然了，这个东西就图个乐子啊。 哎， 就是像我这么老听了那么多年，干了这么多年，然后我就中了两回，还都是一次，都是在人美哲那个节目里边中的，都不太好意思说。 你看有一句话叫滴水之恩涌泉相报， 这有什么可那什么的。 你看，如果当时 啊， 我善良的小手手， 我 不给你加那次精，你能抽着吗？ 我进去之后你不用你加精也有一次机会。 那问题，你抽中那次是因为我加了精才抽中的。 这倒也是， 算咱别在节目里掰扯这事儿了。 然后老周还给美哲出主意呢，说这个苦瓜切丝之后用盐水杀一会儿，就腌一下，然后再挤出汤来，然后炒菜呢就一点都不苦了。 可是它一点都不苦了， 你还吃它吗？干嘛？ 对，我还吃不吃它呢？ 啊，其实也稍微你少腌一会儿是吧。另外其实像我的习惯呢，一般我拿开水焯一下，焯完了之后还得拿凉水浇一下。你知道为什么吗？就是开水焯完了之后，那个苦瓜的翠绿色焯时间不能太长，然后呢拿凉水一冲呢，保持苦瓜的翠绿色，颜色更好看。 哎，是不是？ 这不是可以试，这就是这样， 家家户户都懂哈。 啊，对呀，啊， 我现在这做饭还没入门呢。 没关系，你多了那个自己在家试试。 但是我觉得你给我提供了一种思路，就是我现在跟李凯老师呢天天上节目，我真发现你应该是一厨艺达人。 没有， 做饭应该特别好吃。 不会不给松口的机会， 哎， 啊！ 行行， 然后呢，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跟我们来聊天。今天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天的话题呢，是您这个过年不是过节哈，团结跟谁一块吃饭，然后呢吃些什么好吃的，都可以和我们互动。然后玉清春天说，团圆饭跟儿子、儿媳妇、孙女，然后一起吃。8月15中秋节是我儿子生日哈。 哎呦，生日快乐。 哎，今年恰逢阴历阳历都对上了，又是今天的互动话题重合，你说巧不巧啊。提前祝他们家孩子生日快乐啊。也祝大城小事所有的主持人中秋节快乐。 哎，也祝您中秋节愉快， 哎， 合家团聚哈。 真好。 7498说我今天这身打扮，那叫做二次元穿法。 哦， 但如果想穿的更二次元的话，可以把那个，我脚底下蹬了一双马丁靴嘛， 啊， 可以把那个马丁靴 马丁的全给。 马丁是一人名。 哦，不是那个马的钉，马掌， 不是那个马丁， 不是马掌， 不是那个脚底下那钉。 哦， 然后呢，哎，我说哪儿了？ 把鞋脱了，然后 那个马丁 晕倒。 然后可以换上长靴。也是一种搭配思路， 是吧？ 回头尝试一下。 哦， 包括李伟也说，我现在在香港呢，听你们的节目都10多年了。 哎呦呵， 那应该是一特资深的老听众了哈。 对对对对对， 说你们每一位主持人的名字我都能叫得出来。祝你们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节日快乐。 哎， 也祝您节日快乐哈。 也是希望您在香港然后能吃到好吃的月饼， 流心月饼 啊。南方我觉得是不是可以跨一下， 要是您什么时候回北京啊。 不是，我是这意思可以跨。你像这两年北京流行吃月饼，南方月饼更多一些。南方的流心，有机会您可以在香港，不知道能不能买到北京的，像什么五仁月饼啊、翻毛月饼啊这样的。 滋了红，滋了白。 对啊，这些对，可以。北京有两种说法，一种说自来红自来白，就是特别直白。另外有一种说自了红自了白的，无所谓， 哎， 啊，反正能吃着可能感觉会更不一样一些。 没错， 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哈，团圆饭您准备吃些什么好吃的，准备跟谁一块吃，或者已经吃完了吃了些什么好吃的，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公众号北京新闻广播大城小事，还有我们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聊天室里边随时和我们保持互动。 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要说最近故宫博物院又上热搜了， 又有什么展览啊？ 哎、 或者是古代的一些什么东西？ 不是 啊， 是故宫啊。有人说他可能在挖宝呢。 啥？故宫的地方能随便挖宝吗？ 你看看， 对吧？ 来跟大家说是怎么回事 啊？ 最近有一条和故宫相关的微博又引发了大家的关注。 说什么？ 从这个微博的照片上啊，大家可以看到，茫茫夜色当中，在故宫的东华门外。 东华门外，等会儿，东华门外，然后呢？ 有一辆离开老师驾驶的挖掘机， 得了吧， 挖土呢。 我就是在节目里边说说，我那头像是个挖掘机 啊。反正人家现场有挖掘机 啊， 而且呢还有一张图，那貌似是在一处井口，不知道是不是真非井哈。 看那肯定， 在这个画面里啊，可以清楚的看到有向下的阶梯。就有很多朋友在猜测说，哟，这确定不是夜晚施工维护，而是在找永乐大典吗？怎么看也不像是找典籍的阵仗啊。 这就是开玩笑， 就大家可能会有一些猜测哈。故宫博物院现场的工作人员说啊，请大家放心，我们不是在考古呢，这是一次电力井的常规检修。 你看电力井， 哎，当然我们的记者也非常的这个负责任哈，专门前往了现场去看了一下。接着在现场就看到，目前呢我们说图上的这处施工的地方也就围挡拦住了，而且现场也没有游客好奇的围观。其实啊，这个施工的地方并没有在故宫内，所以更不是在珍妃井旁边啊，它是在故宫的东华门外的北侧。工作人员说啊，故宫博物院其实每次动土都不是那么容易的，都要经过严格的审批流程， 那是， 那绝对不会轻易下铲子，那不一定地下有什么呢啊。这此次施工呢也不是一考古项目、 哎、 而是常规的电力设备维修，趁着晚上施工是为了最大限度的减少对咱白天参观游客的影响， 是 白天那块人来人往的哈。按照计划呢，这次电力高压增容项目施工的时间周期啊是到9月底，也就是这个月底，每天晚上的0点到第二天的凌晨5点会进行施工。那最近几年咱说故宫真的是一网红是吧、经常自带流量，往往呢有点什么动静都会成为特别热门的一个话题。 那人要不然怎么叫自带流量？ 哎，那像类似这样的话题也经常会登上热搜。故宫也是表示，特别感谢咱热心的观众朋友对于文物古建的关注度越来越高，那故宫博物院也会及时准确的去发布相关的信息。请大家如果在网上看到各种各样的图片，千万别人云亦云，不要信谣传谣，咱共同维护我们的紫禁城。 是是是，这个基本上我们但凡有点常识都知道不可能、对吧，这个咱们这是国宝，好好的我们都看着呢。 是， 另外呢也是希望大家就跟美哲说的，千万别在那网上，您觉得可能我就是开个玩笑转一下，但是有些人可能真没那脑子。 包括现在说实话，我们的网民群体平均年龄还是比较低的 啊，是吧？ 那可能有一些都是未成年人，他也没有特别强的是非判断的能力，或者是生活方面的阅历和经验，有的时候就容易被带偏。 是是是，咱就踏踏实实的，是吧？这电力维修千万别吓一跳啊。当然了，说到跟地下有关的事儿，不得不说地铁。前两天我们不是在说吗，北京地铁的线路越来越多，对吧？现在有很多的试运营的一些线路，从昨天首班开始，地铁10号线西土城站开始封站改造。由于涉及4座出入口，然后工程量也比较大，工期也比较长，西土城站的封站改造期将持续到明年的1月11号。未来呢，地铁10号线和昌平线啊，昌平地铁线啊，不是行政区域那个，现在人叫昌平区了，和地铁昌平线将在这儿进行换乘，换乘时间只需要2分钟， 那太方便了， 特别方便。那么7点30分呢，记者也是来到了西土城站，看到出入口呢已经贴上了封站的通告，并且播放着封站广告。此外呢，出入口还张贴了各种各样的导行卡，把附近区域分为了4个部分，贴出了每个部分临近的地铁站，引导乘客呢到就近的地铁站进行乘车。那么站长值班站长李金亮说，我们这个站呢进出量大约是6.6万人，封站之后呢，我们会安排车站的工作人员值守这个出入口，引导走错路的乘客到临近的地铁站乘车。像西土城站的 A 口外边的学之桥西公交车站有304、386、671，一站可以到达地铁站知春路站。 C 口呢向东300米呢就是塔院小区，南门公交车站，搭乘21啊、601啊、635啊、653路啊可以到达牡丹园，换乘地铁站。 所以大家也可以暂时乘坐公共交通公交车， 稍微换一下。 嗯， 这次西土城站的封站呢是为了将来和这个地铁昌明线实现换乘。 嗯， 昌明线的南延开通之后啊，乘客乘坐地铁列车可以从昌明城区直达北三环， 方便。 尤其是上班族 啊，不用非得在最挤的西二旗站换成13号线，然后再这么绕回来。 是不是经常能看到大家发那图啊，早高峰人挤人，人挨人的。 西二旗站换成13号线，那绝对是一个特别。 那种人挤人的景象，是不是等到人家开通之后能缓解一些？ 能缓解很多啊。嗯，当然了，刚才不是说了吗，这一次封站的时间长达115天。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人家负责人也说，除了建设两条换乘通道之外，还有10号线的4座出入口也将会进行改造，同时呢，十号线的站台和站厅之间也会增加2处楼梯，工程量非常大，因此呢，工期相对来时间长一些。 嗯， 当然我相信等完这段工期，大家尤其是往来昌平的一些朋友来说，可能坐车更方便一些。 哎，所以这个施工期间，咱别着急哈，耐心的等一等，也就是四个月不到， 115天吧。不到四个月。但是说实话，这个对于昌平那片我熟。说实话，往来的交通真是，想当年没有八达岭高速，就是没有京藏高速的时候，都走那辅路啊。 嗯， 那时候有个3、4、5路，就是一站停， 哦， 啊，特别麻烦。 您是跟我说过三打头的那个 都是去郊区的嘛，对 吧？嗯， 所以后来有了京藏高速，终于有了所谓的3、4、5支线、3、4、5快车，现在是叫什么名我还真不知道。 嗯， 然后后来才有了地铁，地铁也是属于就到13号线。一圈啊，现在 最早的时候， 最早的一圈，现在是越来越方便了，真挺好的， 真的不错哈。 哎， 来看看朋友们的留言吧。7498给我们发来了一张晚霞，今天傍晚会有非常好看的晚霞，没辙，一会儿记着往西看看哈。这是我现在拍的实景，看看。是不是特别漂亮？ 哦， 这个云层的层次感特别的丰富。 哎， 其实现在我们直播间因为是朝东的嘛，我们的视线，那个天的颜色其实也挺蓝的。 什么叫也挺蓝的？ 就我很难描述它是一种什么样的蓝，反正看上去，要不你描述描述吧，我这词汇太匮乏了。 反正我这西边是玻璃幕墙特晃眼，本身眼睛就小。 行、 啊， 那就看看人家发的美景图，我们两个洗洗眼睛也挺好的。 哎，反正北京的秋天特别秋高气爽，有的时候那叫什么叫像段子面儿。 哦， 就是晚上你比如说8点多、9点多看北京的天，你还能看到那种蓝色的像段子面的那种颜色。 哎，所以就说秋天真是 北京丝鹅绒一样，是吧？ 天鹅绒 就是那个绒面的。 但我们家天鹅绒大部分都是深红色的，所以别人说天鹅绒我就老想深红色。但是是不是也有什么墨绿色的蓝色的 段子面？ 不太清楚啊，现在家里天鹅绒比较少， 特别漂亮。 来看其他朋友的一些留言吧。 哎， 乐乐1335说，全家人啊，明天晚上要一起去吃徽菜。 哎呦，好， 我们在金宝街的一家同什么楼吃。 好看， 你看看同什么楼。 哦， 你要是不请的话，你就别发表评论。 我不说， 我建议你 什么都不说，什么饭馆都不说。 哎，别别别， 啊， 影响节目质量。要不说两句，你吃过吗？ 也没有 啊，那咱择日不撞日， 就不去。 行吧。 然后燕林说，最喜欢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火锅，热火朝天的感觉，一边吃着一边聊着，轻松愉快。 嗯， 特 别的好哈。9290也说了，你说这团圆饭怎么吃？其实每家每户情况也不太一样。 哎， 有的家庭那是一大家子，但是有的家庭呢，可能就2人、3人、小家庭嘛，不管情况怎么样，我觉得开心快乐最好，也不一定非说我要讲个大排场，订个大酒楼就是幸福，是吧？各家各户，咱看情况。哎， 会飞的狮子说，互动一下哈，团圆饭自己吃，吃什么呢？我就爱吃饺子，再买个月饼，意思意思得了。 嗯 啊，这一 个人已经很不错了，月饼能当主食，饺子也能当主食。 哎，会飞的狮子，狮子带翅膀呢，是威尼斯是不是？ 威尼斯， 它的城标是 是吗？ 我不知道，我突然想起来， 我们是没去成威尼斯吗？ 哦，我 发大水了， 我 当时 我就那么一想。 哎，你是要说吧，我这出游的经历哈，往往它都不太顺。 对，后来你不是做节目叫什么不完美的旅行。 嗯，虽然不太完美， 啊， 但是去到的那些地方还是玩的挺尽兴的。 嗯，行。然后黎黎元嫂说，行，你们俩一眼睛小一词汇少，你们俩也算可以。 我们俩还一个没头脑一个不高兴呢。 哦，那你是？ 我是不高兴呗。 真会聊啊。 刘大爷说，说这月饼吃法特别多， 蒸月饼， 嗯， 炒月饼， 妥， 炖月饼， 这都是干嘛？ 红烧月饼， 这没有， 你吃过吗？ 没有，都没吃过。 要不你试试？ 嗯，不是，咱日子过、 哎。现在你不要只要一提到吃，你就把你的心门给关上，行吗？ 对对对，基本上属于这个。但是我觉得月饼啊，还是真是现在这个现烤的，今年特别流行。 嗯， 吃起来热乎、 哎、 啊。当然了，你要是想吃南方远点的月饼呢，相对来说可能更精细一些。 嗯， 但是北京的月饼虽然号称是苏式月饼吧，酥皮的，但是确实不如南方的。 苏式月饼和酥皮月饼，它不是一种吗？ 啊，反正就是那意思呗。 行吧，行吧。 啊，反正就是，总之这不如南方的做的更细腻一些。 嗯，是不是南方有些地儿吃什么云腿月饼 啊？是吧？ 嗯， 反正 就是吃肉月饼 啊， 咸口的。 行，反正不管怎么说，每人各有所爱。 哎， 明天就是8月15中秋节了。 嗯， 那么在这儿我们也是提前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哈。 中秋节快乐。 但是明天我们还会再说一次的。 没错， 明天， 因为明天我们是直播节目啊， 对， 下午4:20，而且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开启视频直播，欢迎大家多多关注。 嗯，哎，那今天的这一期大城小事呢，到这儿就和大家说再见了。我是李凯。 我是美哲。 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啊，继续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新闻2021，明儿见。 明儿见。 您听听这城市好不好，您听听这生活妙不妙，您说多大的事儿才算大，您说多小的事儿才是小，人有担当成就了大呀，小中见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呐，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成小事，您听好了。